缅怀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斯洛伐克委员会和缅怀金正日同志意大利委员会分别于21号和25号在布拉迪斯拉发和罗马宣告成立。缅委会决定在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逝世5周年之际举办缅怀会、电影欣赏会、图片展等各种政治文化活动，来称颂金正日同志的神圣革命生涯和不朽业绩。此外，阿尔及利亚全国青年联盟22号成立了缅怀领导者金正日阿尔及利亚委员会。缅怀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委员会成立仪式23号在蒂拉斯波尔市举行，由摩尔多瓦青年主体思想研究先军联盟和摩尔多瓦普利德涅斯托洛维耶主体思想研究先军革命反帝协会共同举办。